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这一刻，释放着海神之光的唐三仿佛成为了海洋的中心，那无法形容的庞大威压再次令所有的魔魂大白鲨为之垂首。唐三的双眼缓缓睁开，这一刻众人从他眼中看到的完全是灿金色的光芒。从小白背上起身，唐三右腿突然跨出一步，就那么走在了海面的虚空之中。海神之光的金色再一次遍布全身，此时他并没有使用蓝银皇右腿骨的飞行能力，却就那么悬浮于空中，这是魂力达到一定境界的特殊表现。伴随右腿踏前，左腿闪电般踢出，直奔那邪魔左腿骨而去。与此同时，唐三身上最新获得的第八魂环光芒绽放，光芒凝于左腿之上，只是一闪。当唐三左腿收回时，漂浮在空中的邪魔左腿骨已是消失不见。海神之光收敛，庞大的血色光焰腾空而起，一声长啸从唐三口中爆发开来，直冲云霄。身下的海水剧烈波动起来，化为一圈圈涟漪向周围散去。奇异的是，这涟漪所到之处，原本起伏不定的海涛竟然全部暂时平复下来，就像是平静的湖面一般。这手魂力威压虽然和海神斗罗波塞西怒浪绝境的威压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毫无疑问，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唐三实力再次发生质变，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一声长啸足足持续了一刻钟的时间才渐渐收歇，伴随着长啸声，唐三体内的浊气完全排尽，同时体内的气血、魂力、精神力也在这啸声之中融为一体。戴沐白看着漂浮在那里的唐三，心中不禁一阵感慨。 原本以为凭借着黑级六考获得的奖励，我的魂力会逐渐追上小三，可恐怕我这一生也不可能再有追上小三的机会了。无论是魂力、魂环还是魂骨，他都已经在各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 让大家久等了。 唐三身上散发出的光芒伴随着长啸声结束而收敛，重新飘落在小白背后。此时的他看上去已是神采奕奕，双眼重新恢复成暗蓝色，先前还威冷四射的气息全部收敛，只有额头上闪亮的三叉戟烙印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唐三第一眼就落在了靠着宁荣荣肩膀的小五身上，心情激荡。 距离复活小五已经越来越近了，小五，你就要真正的回到我身边了。 三哥，你现在还不到24岁吧？武魂殿那些什么黄金一代和你相比简直就是垃圾。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他们，而是整个武魂殿。 小三，你的魂力现在多少级了？10万年魂环应该会让你再有所提升吧。 已经83级，接近84级了。 戴沐白和奥斯卡马红俊对视一眼，相顾无语。83级，这曾经对于大家来说遥不可及的数字，此时却真的出现在唐三身上，他们又怎能不激动呢？ 老大，你得到第四考的奖励也应该有79级了吧？加油，用不了多久你也就到80级了。 那要等到我们第五考结束了，你还没看自己第五考是什么吧？赶快看看，这次我们的考核恐怕会不一样了。 唐三得到提醒，赶忙将精神力凝聚到黄金三叉戟烙印上，第五考核的内容出现在他脑海之中。哪怕是实力刚有所飞跃的他，看到这第五考核的题目时也不禁骇然变色，呆呆地看着众人说不出话来。 哎，小三，你的第五考内容是什么？ 海神九考之第五考，挑战圣柱守护者。从挑战第一名圣柱守护者开始计时，36个时辰内完成全部挑战，击败7圣柱守护者方为通过。 3天之内击败7名斗罗？ 恐怕是这样的。如果说第四考是集体的力量，那么这第五考就应该是个体的力量了。你们的考核内容又是什么？ 唉，本来我以为我们的第五考已经够变态了，但和你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你说的没错，第五考是对个人能力的考核，我竹青、小奥和胖子都要各自击败一位封号斗罗，蓉蓉是需要分别参加我们的四场战斗给我们进行增幅，必须我们四个人全部通过考核他才算过关。 有没有挑战次数的限制？ 没有，应该和我们之前面对的考核一样，只要在一年之内挑战成功便算过关。虽然我们的等级和封号斗罗有着极大的差距，但凭借着最佳魂环搭配再加上蓉蓉的增幅，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就算是小奥在复制镜像场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多尝试几次过关也应该可以。 恐怕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们可能忽略了一点，我们接下来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封号斗罗，而且还是海斗罗。 嗯，确实之前想到的更多是第五考考官封号斗罗的实力，却忽略了这一点。七圣柱所在位置的内海无疑是七位圣柱斗罗最佳的战斗地点，想要在这种最适合海斗罗战斗的地方战胜他们，难度无疑是巨大的呀。 不过大家也别太担心，我们还有时间，回去先好好计划一番再说。小白，辛苦你了，我们回去吧。 精神能量的波纹从小白身上散发开来，分散在四周的魔魂大白鲨群中快速聚拢，在小白的带领下，风驰电掣般朝着来时的方向折返。史莱克七怪不只是通过了第四考，同时他们也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了魔魂大白鲨的友谊。在他们的帮助下，宿敌邪魔虎鲸被彻底剿灭，无论是小白还是他的族人们都无疑不是极为兴奋的，对于史莱克七怪更是分外亲近。海水不断从身下掠过，唐三闭合着双目，精神力内蕴于自身，感受着自己再次质变的实力，对自己即将开始的第五考充满了信心。 魂力突破80级，进入到魂斗罗的境界，两大领域，三大10万年魂环，五块魂骨。哪怕对手是海斗罗，我也确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通过这一关。第五考无疑是对我新增各种能力磨练的最佳机会。 唐三，你们需要我的帮忙吗？ 帮忙？你是说要像第二考那样协助我们进行实战训练吗？ 和那时候不一样，你们第二考的时候我受到考核条件的制约，不能放手对你们发动攻击，但现在我就可以自由控制自己能力释放的多少。别忘了我可是海魂兽，而且七圣柱海斗罗的实力我都有所了解，理论上来说我能够模拟他们所拥有的各种实力给你们做陪练，这样的话你们在与他们战斗的时候自然也会轻松一些。 那太好了，多谢你小白。 哎，你先别急着谢我，有件事我要事先说好，你可不能用那个神奇的瓶子对付我。 神奇的瓶子？ 就是你杀了大量邪魔虎鲸的那个瓶子，它太恐怖了，我可不想成为它的牺牲品。 放心吧，我怎么会用它来对付你呢？你可是我们的朋友，而且那东西看上去神奇，其实只是我使用方法得当而已。如果有了准备，别说是你这样强达10万年的海魂兽，就算是普通的万年魂兽也未必会中招。 很快在魔魂大白鲨的护送下，众人返回到了海神岛上。这第四考可以说是大家用掉时间最短完成最轻松的一项考核了，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收获。再次踏上海滩，小白和众人约定3天后他将在海中陪着众人修炼，就带着自己的族人潜入海水中去处理族群善后的事宜了。碧海银沙，看着远方那水天相接的美景，七怪坐在柔软细致的沙滩上，休整了3个月时间，只用了几天就完成了第四考，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哪怕接下来的第五考将更加困难，经历了这么多，他们也早就建立起了充足的信心。唐三本应是最兴奋的一个，可是当他看着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小五时，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 距离复活小舞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可越是这样，他内心就更加充满了急切的心情。小舞一天不能复活，他就一天不能安心。金光爆裂，化为无数光丝渲染在天空之中，六只庞大的金色双翼在背后伸展，一轮金色光环从体内爆发，顿时令那无数爆发开来的金丝如同海纳百川一般从背后六翼涌入，化为凝实的能量。千仞雪双目闭合，悬浮在半空之中，他双手在胸前合十，神圣的气息渲染着他本就高贵的气质，让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千道流静静地站在远处，看着代替了太阳之光悬浮在空中的孙女，眼中流露出满意之色。千仞雪睁开双眼，她的瞳孔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眉心处一个奇异的金色火焰魔纹悄然律动着。 爷爷，我通过了第五考，天使亲和度提升到了40%。 你的根基深厚，方能在这短短几年内通过五考，接下来的第六考也尚算简单，但最后三考却是难上加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论有多么困难，我都一定会完成。现在我只想知道我的第六考是什么，等到通过了这第六考核，才是我考虑最后三考的时候。 好，不骄不躁，九考出现绝非幸运，不但代表着你拥有惊人的天赋和心性，同时也代表着六翼天使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只有当你与六翼天使的亲和度达到100%，才能拥有毁灭敌人、捍卫天使荣耀的能力。你的第六考就是，在我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的时间，时限一年。 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